其追求利润多高，不如追求薄利多销，老百姓得实惠，厂家销得多，最后获利也不会少。我觉得这就是瑞麟羊奶一直以来的推广战略。就像这一次我们推出买六盒羊奶送一盒，单价首先是又便宜了15块钱一盒，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999的足金钥匙免费赠送的特惠。试问哪一个奶制品敢做出这么大的优惠，哪一款奶制品有这么大的魄力呢？ 确实如此啊，我们见过的买奶制品送一个玻璃杯，送一个玻璃碗，送一把寓意着健康财运福气的金钥匙，那很多听众都乐坏了。 对，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金钥匙备货有限，仓库已经发出库存告急的通知，所以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推荐了。 哎， 大家听着想买的就要赶紧行动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的瑞麟羊奶，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99块钱。成功订购六盒594，喝上3个月羊奶粉的同时呢，再送一盒半个月的量。同时啊，这999的足金钥匙一把免费赠送，送人啊、自用啊都是可以的，大气又奢华，而整体花费只要594。 嗯， 这划算到一天一杯的羊奶就是几块钱的花费，跟家里订奶、超市买奶都是差不多的。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天活动开通5分钟的时间，时间之内订购成功免费送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时间之外对不起，优惠就会立马取消。4007106108，4007106108。 来说一说瑞麟羊奶吧，在广播推广呢也有4年时间了。 嗯， 很多朋友啊，从不了解到开始接触，到后期的离不开，可能有的用了1个月的时间，可能有的用了1年的时间。 对， 也有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啊还停留在不了解的阶段。在现代医学的研究当中啊，羊奶富有钙、铁、锌、硒多种的营养物质，以及乳清、乳铁蛋白等等很多营养元素的配比呢，都是高于普通奶制品的，所以它是西方国家钟爱的日常奶制品。 是，但是呢，由于产量，由于印象当中大家觉得羊奶膻，那很多人没有选择。中国的陕西富平啊，被叫做是羊乳之乡，那里的羊啊存栏量最多，产出的羊奶纯香鲜，有着人满为患的羊奶城，让大家了解羊奶的营养，了解高科技羊奶的香醇不膻，奶香浓郁，好喝得很。那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价格方面也更加亲民了。 嗯，一盒不需要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只要99块钱。成功订购六盒季度装的，我们再送半月装7盒羊奶，只要594块钱。 对， 再送您一把999足金钥匙。金钥匙呢，寓意好啊，健康、福气、财气，造型就是一把钥匙，开启幸福生活。这就是我们与其他奶制品不同的促销方式，让您买到适合自己的奶制品，送您送到实用品质好的大件。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天的福利政策，可能电话不好打，您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 是的，活动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已经有43位朋友成功打进电话。手机尾号0515的宋先生说啊，这瑞麟羊奶啊，我是喝习惯了的，这一回呢没想到还送金钥匙，给马上要出生的孩子订购2组。还有3606的胡女士说是给父母订的，都上年纪了，这骨头脆，还是喝奶制品最简单。 一点都没错，瑞麟羊奶当中每100克就有640毫克的钙质，而且还是易于吸收的乳钙，所以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长身体，包括到35岁之后的中年人士，我们一定要注意对于钙质的补充，对于奶制品的选择。 是， 最后的1分钟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赶紧拨通热线。今天不仅是价格做到底价99元一盒，订购6盒季度装，还有一把999足金钥匙免费配送。但是再次提醒，最后一天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错过了。 是的， 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打进电话送到家，您看了满意再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一天几块钱补充到奶制品的全面营养，养成一个生活的健康好习惯，给身体呢做一个日常的养护。不仅是孩子需要，我们自己还有希望健康的爸妈更需要。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天，最后20秒钟，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与你说。

怎能认得你这山野匹夫？哎呦， 这几句话可真够厉害的。怎么呢？人家马超说的一点不夸张。 我乃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世代簪缨。你是干什么的？山野匹夫，乡巴佬。哎呀呵，张飞一听你这口气可够狂的，撒马过来，看枪，鸣枪就刺。马超、张飞双枪并举，战马齐飞呀！随着两军小校的喊杀声、炮鼓声，惊天动地。张马二将在夹门关前一场鏖战，没分出胜负来。这时候俩人都有点起急了。张飞着急呀，我要是捉马超不下，我回去见军师怎么交令啊？马超着急，我要是打不了张飞、张翼德，这夹门关我不是就白来了吗？怎么能对得起张鲁对我的知遇之恩呢？马超想到这会儿，我只有以马家绝命三枪取张飞的首级了。他咔嚓一下，俩脚一踹蹦蹬绳，左下的战马是四蹄牢扎不动，等着张飞了。张翼德把马圈回来，这么一看，马超没动窝，怎么回事？难道说以逸待劳吗？不对，这是他那马乏了，跑不动了。嘿嘿，活该呀！你马孟起命丧在我的枪下。他一催坐马就过来，鸣枪就要刺。张飞的枪还没等抬起来，只听马超大叫这么一声，看枪，扑隆，他把前手这么一扣，后手一抬，一个毒蛇寻穴直刺张飞的咽喉。感情这绝命三枪啊，是两虚一实。这三枪都刺哪儿啊？梗嗓咽喉、前胸、小腹。这咽喉和小腹这两枪是虚的，刺胸膛这一枪是实的。只要这第一枪出去，看你拨不拨，封不封。你要是用兵器这么一拨一封啊，就说明人家这枪你不认识，那十有八九你这命就交代了。张飞还真不认得，他一看马超的枪来了，他赶忙把丈八蛇矛这么一拖，嘿，往外封。马超乐了，张飞不认识他，把这前手这么一翻，一个蛟龙搅海，直刺张飞的小腹。张飞用丈八蛇矛往前这么一压，他不能在那等着叫人家扎呀，所以他得封封挡挡啊。但是就这压就压空了，人家马超的手二次往起这么一抬，又把前手一扣，一个薄草寻蛇，啪，就这一晃，这枪要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这枪你就晃不了。噗的一下，那枪缨子抖起了一个冰盘似的逼龙圆，那枪尖突突突有几十个，当时就把你眼睛给你晃花了。要说张飞这俩大环眼够可以的了吧，那说的夸张点，几乎都没有白眼珠。可是张飞呀，俩眼也不够用的了。哎呦，他一看糟了，人家这枪刺来是又狠又稳呐，封闭躲闪全都来不及了。张飞一想，好，你有你的刺法，我有我的绝招，干脆咱俩谁别管谁得了。他大吼这么一声，啊，抖起丈八蛇矛直刺马超的左肋，可把马超吓坏了。怎么，自从打仗以来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路枪法呢？这什么枪啊？没名，也可以起出名来，叫玩命枪。这一枪不怎么样，不是吗？倒把马超的绝命三枪愣给破了，马超反倒得封他。他往回这么一提，这枪咔嚓的一下，两个枪头就咬到一块了，那两匹马就打开了陀螺转了，滴溜溜溜溜，哇哇哇哇哇，可把观阵的刘备给吓坏了。刘备这么一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三弟有点差池，那军师让我来这一趟不白来了吗？想到这会儿，他赶 忙吩咐一声，给我鸣金撤退。几十面铜锣一块敲啊，这边锣声响，给对方阵脚上的马岱爷给提醒了。马岱爷替他哥哥担心，也赶忙筛锣啊。两边锣声响，真给解了围了。二将哗，把枪往回这么一撤，啪，两条枪上的枪缨子掉了有多一半，这回好全成秃尾巴枪了。张飞和马超啊还不高兴了呢，什么原因呢？你看正在这紧张关键的时刻怎么筛锣呀。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嘿，马上的将军不服啊，更可乐的是胯下这两匹马也是昏昏直叫，蹄跳跑嚎，大有再战百合之势。不行了，两阵已经鸣金了，二将各回本阵。张飞回来就问刘备啊，我说兄长，眼看我就要捉马超了，您这么会儿怎么筛锣呀？哎，三弟呀，你取马超不下，我替你担心，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伤了哪个愚兄我都心疼。嗯，张飞听这话还真有点奇怪呢，伤了我做兄长的心疼，这还有的可说，怎么伤了马超我大哥也心疼？没来得及问，收兵回关了。到了帅府，刘备设宴给张飞贺功。没打胜啊，没打胜也不容易啊，谁能在马超的跟前走百十回合呀？那就得说我三弟张翼德呀。张飞挺高兴，饮酒当中啊，兄弟就谈论起这马超来了。哎，我说大哥啊，这马超有两下子呀，您瞧，小弟我以为啊三五十回合我就把他捉下马来了，没想到他这么厉害，枪法如此纯熟，称得起是神出鬼没，也就是小弟我吧。我还没跟您说呢大哥，您这锣呀打得还真是实话，刚才我们俩确实拼了命了，您没看那俩枪脚一块了吗？是这么回事。哎呀呀，刘备听到这儿倒吸口冷气，三弟呀，我可真没看出来呀，马超大概用的是绝命三枪吧。嘿嘿，大哥耶，甭管他什么绝命枪，我这枪啊马超他都没见过。贤弟你用了个什么招数？我用了个玩命枪，我就跟他拼了。一句话说的在座的文武都笑了。张飞猛地想起个事儿来，哎大哥啊，您跟马超他父亲不是不错吗？就那西凉马腾啊，你们不是还写过玉带诏呢吗？ 哎，刘备摆了摆手， 怎么玉带诏的事情怎么能如此声张呢？ 刘备往左右看了看，嗨，心说我也吓出毛病来了，怎么在这儿声张，怕什么呀？这都是我的人呢，这是我的地方啊。 哎呀三弟呀，你这脑筋不错呀，玉带诏的事情你还记得？ 嘿，我怎么能不记得呀？那时候咱们在许昌，在曹操界底住着，晚上国舅董承来访您，您不是在那玉带诏上写过您的名字吗？ 对对对，三弟若不提起呀，愚兄我倒忘怀了。可是那是马腾啊，马腾已被曹操给杀害了，哥哥您还给马超写过信呢，您约他共取许昌，现在这马超怎么跟咱们反了目了，倒领着兵打起咱的夹门关来了呢？ 哎呀三弟，我也在想啊，我想马孟起自从潼关大败之后，他什么时候归顺的张鲁呢？ 真是的。哎哥哥，明天我要再跟他较量的时候，我先问问他。 不，两军阵前不好提起此事啊，这玉带诏的事情啊， 就先别说了，我给他去那信呢。刘备这话还没说完呢，探视马跑进来禀报，马超派人来下战书。好，拿上来我看看。张飞把那战书接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马超约张飞今天晚上在夹门关前挑灯夜战，问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张飞看完了这封战书，啪一下把这书信就摔在这下书人脸上了。回去告诉马超，你家三将军是立刻应战，来点灯。怎么回事啊？刘备一问这才明白啊，点吧。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火把太短了，举着照不了多大的量，怎么办呢？把它绑在大竹竿子上挑灯啊。三千人马每人手里头一支火把，这一杀下关来，这好看哦，简直像一条火龙似的。可是来到关前这么一看，马超那边比这边亮腾的多哦，感情人的火把都是双的。哎，张飞一看，我说咱们这儿没他亮腾。有个小校搭了话了，三将军，那不要紧呢，您要想亮腾行，咱们点起他几十堆篝火来，准比他亮。哎，张飞一听这是个好办法，来点，砰砰砰，把篝火点起来了。哎呦，这回这夹门关前算热闹喽。知道的主啊，这是两军对垒挑灯夜战，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儿举行什么祭祀大会呢。张飞和马超催马到了阵前，二将这么一亮相，哗，怎么了？两阵响起了一片喝彩声。喝什么彩？给马超、张飞喝彩呀、啊！在这灯光照月之下，再看这二将，太美了，真称得起是皂薄分明啊！看那马超，是人马盔甲，手中枪，就像一块美玉相似。再看看张飞、张翼德，盔甲、人马，手中的丈八蛇矛，就像一块乌金一般。那真是美玉光泽月眼，乌金闪亮夺神，他怎么不叫人喝彩呢？二将双枪并举，二马齐飞，当时就站到一处了。这一打起来可更好看了，一位像发了疯的玉狮子似的，那位就好像在山岗中迷失几天迷不到的黑老虎。二马这一盘旋更好看了，就像在灯光照月下两个活的走马灯。再看他们二将手中的两条枪，像两条银蛇在火海中上下翻腾。怎么改了火海了？旗子都着了，那怎么回事？这小校举着那大杆子，杆子上的绑火把，他们光顾了助威呐喊了，你得往上瞧着点儿。这一喊浑身都使劲呐、啊、这使劲这火把一晃，扑噜一下把大道旗给点着了。这要搁每次啊，赶快把旗子放倒，砰砰几脚把火得踩灭。今儿个没人动弹，着啊就让它着吧，这样显着更亮堂热闹了。怎么半空中烟雾腾腾，四下里是火光冲天的，好一场挑灯大战。张飞越杀越勇，那马超是越战越凶啊。两个人又杀了有100多个回合了，都是取对方不下。二将又急了，急得马超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你再看那张飞在马上是哇呀呀的一个劲儿的怪叫，这时候连人带马都是汗了，汗水淋漓。张飞呀、啊、一声怒吼，抬手一枪把自己头盔打掉了，太闷得慌了，风凉风凉。马超一瞧，你这叫干什么呀？你家马超将军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没见过？ 六战潼关的时候，那许褚虎痴怎么样，把衣服都甩了，你打掉个头盔能镇得住谁呀？张飞这一打掉头盔，倒给马超提了醒了，有了，我用暗器伤你吧。感情马超的走线铜锤百发百中啊，他虚晃一枪，巧了，张飞也冲他虚晃了一枪，二人同时拨马往下败，一个东南一个西北，哗，马超刷抬腿把枪挂上，就把走线铜锤拖到手里，他回过头来这么一看，这倒好，越跑越远呢。张飞呢，他败下去之后把枪挂好了，摘弓搭箭，回身一看马超，啊，张飞差点乐了，感情他要用走线铜锤，马超你晚了一步，再说你那锤啊不好使，不是不好使，你那锤链子有一定的长度，一共是一丈二尺长，你够不着我呀，只有你败我追，追个马头衔马尾，回头一锤你才能伤我呢，现在你够不着我，我可够得着你，俺这是弓箭呢。想到这会儿，张飞两臂一攒力，嘎嘣当，差点把弓弦拽折了。您说他使了多大的劲儿吧，这箭呢，日的一下一道寒光就射出去了。马超拖着锤回头一看，嗨，我这锤够不上他，怎么张飞要用箭伤我？嗨，马超一抖手把锤撒手了，干嘛呢？用这锤呀、啊、撞那凋零箭的箭尖儿，咔，噜噜噜噜噜噜噜，把凋零箭撞飞了，在半空翻了几个跟头下来了，本儿让马超把这支箭给接到手里。就这一手又引起了一片喝彩声，给谁喝彩？给马超啊。你瞧瞧人家这功夫，甭说功夫，你说人那眼力吧，那锤头才多大个面积呀、啊？能挡住这凋零箭吗？不但挡住给你打飞了，还把箭接在手里。马超一看这箭愣了，愣什么呀？这箭怎么这么漂亮？呵，这个讲究，箭上边还刻着字呢，黄汉生。马超糊涂了，怎么张飞用箭写着黄汉生的名字？那不是黄忠吗？对了，怎么对了呢？张飞呀、啊、这个剑法不怎么样，不过最近有很大的长进，因为他拜师了，拜了老将黄忠了。黄忠啊还真用心教，这次张飞来到夹门关这儿聚马超，他跟老将军借套弓箭，黄忠还真借给他了。张飞一看这马超紧子学嘛什么呀，哦，你瞧那箭不对呀、啊，你还得还给我呢，不然我还人家时候少一只，这怎么算呢？他催马回来了。刘备一看呢、啊，不行了，我得过去。怎么回事啊？别再打了，二虎相争，终有一伤啊，这还了得？刘备赶忙冲着马超一拱手：“孟起将军，不要再打了，今日天色已经很晚了，明日再战不迟，你只管把兵马退下去，我刘备绝不会带兵追杀，言而有信，望将军保重。”马超勒住坐骑仔细打量，哦，这就是那刘备啊，光听名字没见过人呐。不过马超听父亲马腾常常叨念起来，这就是和我父亲在玉带诏上一同签过名的那位大汉皇叔刘玄德。既然你刘备有这话，我这面子给了你了。他把枪棒起这么一举，马超亲自断后，哗，把人马带下去了。刘备和张飞也收了兵了，张飞急坏了，我说大哥呀，我捉不了这马儿，我怎么向军师去交令啊？这可怎么办？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啊，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哎， 咱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谈一谈秋季养肺的一些话题吧。 我们讲秋季养肺，很多人就会说到了这个秋季燥，吃运的东西啊。实际上除此之外啊，我们还有很多有关的这个秋季养肺的内容。你比如说我们昨天说到了肺的功能主什么呀， 主宣发和肃降。 所以说我们呢讲这个秋季养肺的时候一定要熟悉肺的 这个功能。 哎，对， 它有哪方面的优势。 所以这个功能呢，我们说了一个是宣发。如果这样讲大家说什么叫宣发呀？ 是的、 这根本就不讲。宣发呢是指肺主皮毛嘛，从皮毛呢作为一个通道去散， 向外发散 啊。所以有的人不出汗，有人出汗是吧，太勤了太频了，老是汗淋淋的，这些呢都说明不正常， 就说明肺的宣发功能异常了， 凑离啊太紧密了。 是的， 这个通道呢堵死了，有汗出不来。 一个是太紧密了，一个是太通畅了。 太松了也是因为这个肺气，最后造成什么，凑离不密出现了。一动弹就老出汗，一出汗呢还怕风一着风呢 开始感冒了。 哎，这在临床 比较常见，反反复复的感冒，反反复复的出汗， 这个我们就把它归到了这个肺主宣发，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这个宣发的功能出现了故障啊，你比如说咱刚刚说的这个临床上啊，那出汗很多，出了汗以后呢又容易感冒啊，像这类情况中医认为什么呢，叫阳胃不和啊。这怎么办呢？ 大家爱听的就是我既然是和这个病对上号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说呢，你要讲这个养生保健必须 得结合临床的病症给大家讲 我们前面说的是理论你要跟大家都说理论，肺主啊什么宣发呀，肺主肃降啊，什么肺主皮毛啊肺开窍于鼻啊等等，这些大家听了以后印象不深。你要结合这病，哎，你就刚说的我就耐出汗，出完汗之后又着凉，着凉我又感冒，我们这回通过讲肺嘛知道什么叫营胃不和。哪个营呢？就是军营的营， 营罩的那个营 军营的营经营的营。哪个胃呢？ 保卫的胃。 保卫的我们记住了，以后既然这种症状临床的症状我们就知道这叫营胃不和肺气虚凑里不密，它老开着呀是不是？ 是的， 一开着它就着寒，一着寒它就感冒，就说明它胃外不顾了，就是我们常说的炸了门不严了。谁管呢？就是肺气虚了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给它加上屏风是不是？加个屏风它起个名字叫什么呢？ 玉屏风散。 叫玉屏风散那么这里边药呢特别简单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三味药三味药，一个是生黄芪， 还有呢 第二味药呢叫白术，还有一个呢防风，就这三味药，这三味药就解决了咱们刚说的 这个营胃不和的这个问题 肺气不足嘛凑里不密嘛又怕风着点风吧， 还有爱出汗 还爱感冒。黄芪干什么呢？补气它不气吗？是吧？气是关我们这个皮毛的开合嘛你肺气绕这个门是吧，开关它就不利了黄芪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君药为主药。下面一味药呢白术你看，你看我们前面为什么说 说上一些的理论基础。这个白术实际上它是走脾胃的，那走脾胃的，你这肺为什么搁白术呢？对，就是儿子出现问题， 嗯， 你就找母亲，是不是他供给不良？ 是的， 啊，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呢，啊，是相生，土生金嘛。哎，这个白术讲那个开这个药，不是啊，大家都看这个方子，看这个药，实际上应该从什么呢？理法方药，前面不能啊，人家不讲道理，你这道理说不清楚，你就光有方子，光有药啊。这样我们给大家说说啊，还有一个呢，第三味药，那就是一个组合，组合呢就解决了啊。临床上爱出汗，还怕风啊，一见风就感冒了，哦，我们就用这三味药。这三味药大家记住，屏风是吧？给我们身体呀、加固屏风。这个屏风还比较值钱，它叫玉屏风。 你听听，用玉前头来定位这个屏风。 对啊，比较珍贵。哎，有人问了，说这个具体的剂量是多少啊？ 是的，这三味药组合是多少呢？ 啊，每味药多少？如何去使用啊？ 嗯， 如何煎服啊？第一味呢叫黄芪，黄芪呢，我们可以搁到10克。到12克， 也就是说黄芪从10克到12克之间就可以了 啊。对，那么第二味药白术，白术呢8克到10克。 哦，白术8克到10克就可以了。 哎，对，防风呢6克到8克。 哦，6克到8克防风。 哎，这个好记不好记？ 好记 啊，都是一个台阶，从开头哎往下 降，降两克， 降两克。好了，这个分量药和大家说了啊，这个分量也和大家说了。哎，有人会问说我怎么用啊？ 就是具体怎么服用呢？ 对，这个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买来这个中药，如果用传统的方法，我们先浸泡啊，浸泡完之后呢煎， 对 啊，泡上20分钟，然后我们煎上半个小时， 30分钟左右小火。 这个呢，这是一种方法，煎法。是为什么它叫玉屏风散？叫散剂的，一般的它都粘成药面。 哦，也可以粘成药面。 对，像这个呢，你不可能吃一副它就把你的栅栏门就加固严实了。 对， 不可能，也不可能说黄芪是吧，马上就吃上一副药把气就补足了，不可能。 对， 所以呢，它用这个散子呢就比较简单了。 嗯， 哎，你一天服两次啊，一次服上呢8克到10克。哎，上午呢一次呢，下午一次，它作为呢研成中药面。 嗯，这个非常简单也省事儿哈。 这个还节约药材呢。 嗯、是的，嗯，从量上还省了一部分。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浸泡着喝，也是一种方法啊。我们可以浸泡，啊，浸泡是怎么浸泡呢？要把这个药，哎，我们拿这个温水搁在里边，搅和搅和之后。然后我们把这水呢蹬出去，那就等于洗一洗药， 洗遍前、 洗洗药之后把它控净了，然后开的水之后我们把它沏了，沏了频频的喝这个水， 就是当茶饮。 哎，带茶饮，实际上传统的人就是一个散剂。哎，你比如说少了人还不给加工，这个里边还都有很多矛盾是吧。如果呢合起来是吧，就自己一个人吃不了，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呢又开拓了喝是水煎喝是水泡啊，是这意思啊，我们都给他讲到了。嗯，这是一个啊，我们结合着肺主皮毛，主宣发。哎，说的这个结合谈到呢宣发啊，宣发不利而产生的这种啊怕风出汗、感冒，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方子。这是呢临床传统最常用的 这个玉屏风散。 哎，对，最常用的，它也是常见病，同时呢也是常用的方子， 就是说是临床上一些常见的这个症状。 没错，这一个，你比如说在这个季节还有一种临床啊，我们再说一说呢，说这个说到这刚头说到这个肺气的虚症了， 嗯 啊，营卫不和，还有一种呢就是感冒啊，我们说到这感冒不得不提啊， 对，这个是 最多了， 最常见的一种病。 是的，现代医学叫上呼吸道感染。现代医学没有专门治感冒的药，是吧？你比如说，你学了四年也好，五年也好，啊，说感冒了，你给开点感冒药，没法开。他开药呢，只是对症，啊，你发烧了，啊，你发烧我给你退烧药，是吧？你头疼了，是吧？身上疼了，我给你开止疼的。那如果是病毒性的，那我就给你开，啊，病毒方面的药，病毒灵。 同样是感冒，它引起的症状不一样。 它呢，现代医学啊，不是，现代医学就是针对临床的症状啊，传统的却不然啊，这点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现在传统的啊，它一个那外感有外感风寒，有外感风热啊，它不一样。 这是截然不同的发病原因。 哎，对，它所以为什么要辨证施治呢？啊，就是这样，啊，你比如我们今天说的这感冒，啊，这感冒往往是什么？我们记住一句话，没有内热引不起外感。刚才我们说的是虚症，啊，大家记住把它分开类，正气不足，邪之所凑， 嗯， 这属于一个类型的，呵呵，是不是这意思？ 是， 嗯，啊，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没有内热引不起外感，它有内热，你看往往有内热以后就感觉到，哎呀，我身上怎么？老是炸冷炸寒的， 是的， 有这种现象吗？ 嗯， 实际上这时候你要小心，它是一个感冒的一个前奏啊，一个 给你发信号了，说明你要感冒了， 要感冒了啊。所以发冷呢，我们这个毛孔呢就闭合了，里边的内热呢，里边的人体的正常的热它不能散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寒那素表，就是风寒素表，管素的素， 嗯，约束的又缩， 哎，对对对，缩表了，所以这个呢他就感觉炸冷炸寒。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啊。那么对于又有热又有内热又有外感，你说这个怎么解决？ 还是听您给解答一下。 哎，也是在我们临床上特别多见的啊一种症状，而且呢我说的方法啊也是呢临床上常用的一个成方。 嗯，那您说说看。 啊，这个我一提一说大家都知道，防风通圣丸。 哦，要不您常讲春秋两季必喝防风通圣丸呢。 对啊，这个在民间有那么句话说啊，有病没病防风通圣。哎，这个大家可能就不懂了，是吧？那是药啊，怎么会病没病都可以喝呢？这个意思是这样，我们要把它说得非常的清楚和明白。刚才我们说了，又有内热，又感受到外寒， 嗯， 你是不是这种情况？是， 你就有必要喝这个防风通圣， 你就可以喝防风通圣。防风通圣这个药的功效，它的作用，针对外受的风寒，它有解表的作用，就是解表。不能把它混在一起，这样吧，把它非常的清晰。有内热，刚姚老师说了要通利，那么感受风寒它要干什么呢？ 要解表。 解表啊，哦，对，这个方子在临床上也是特别常用，而且现在呢就很现成啊。如其呢是这阵儿，哎呦，要感冒，这阵儿我有内热，这时候你就可以刚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喝。客人呢，我没有，就是刚才说有病没病，我没病的时候到这个季节，哪个季节？就是春秋。 我也可以喝，对不对？ 没问题。这为什么说我有病没病可以喝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看他的作用，他的作用说了，解表通里。我们要说再具体一些啊，用简易说它的功效，实际上它是一次清理体内垃圾的清理剂。 嗯，也是一次排毒的好机会，在这个时候。 没错、 嗯、 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了，我们有内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受风寒，那怎么办呢？我们又要清热又要解表，意思到了，用什么方法？防风通圣。防风通圣有什么好处？一个是呢，它能够治感冒，既有解表的作用，比如说它用的麻黄是吧，用的荆芥，用的薄荷防风等等，这些都是解表的。同时呢，它又清内热的。嗯，这样呢，实际上呢，它是在它的作用机理，就是给我们身体做一次清理垃圾的工作。 也就是说，在入冬之前给身体做一次清理工作。 所以呢，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 嗯、 它为什么容易发病，就是因为它有垃圾了， 对， 制造疾病的原料了。如果我们提前春秋两季把这些体内的垃圾，我们用防风通圣做一次清理，我们看它还发什么呀？ 对， 它就没 了。提前把发病的内因解决掉了。 嗯，这是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在这个季节出现的呢，有关秋季吧，结合着肺啊， 嗯， 是吧，结合着它的宣发呀，嗯，我们和大家说了这两个呢，大家都可以记住属于哪种情况，特别要结合着辨证施治。实际上我们说到这个防风通圣啊，实际上它不单纯就对于感冒啊，实际上它在临床上运用啊非常广泛啊，你比如说它用了减肥， 用防风通圣也可以减肥用。 减肥，你比如说我们在临床还可以用什么？对于肥胖型的高血压， 防风通圣也有一定的作用。 有作用，因为呢，它是清理垃圾的这种效果。 对， 随时保持呢，解表是为了让我们的皮肤毛孔 通畅， 清理让我们大小便通。 对， 啊，让我们的通道呢畅通。你说这个方法是不是？ 非常非常的好， 哎，不错， 嗯， 啊，这个有的还用它呢来治疗皮肤病， 是的，常听您讲过， 所以这个药呢比较安全，啊，比较安全，也比较常用，啊，适于临床啊许多，是吧？疾病，我明白了它的意思就行了，啊，所以老百姓当中有那么一个说法，有病没病防风通圣，特别是，啊，春秋两季，这个呢我们非常有必要。啊，把它记下来了，啊！如果我每年到春秋两季提前，大人小孩儿，啊，我们喝上了一个星期，啊，做一次体内的啊垃圾的清理，这个就不容易啊参加什么疾病的高发期这个队伍了。 是的， 是不是？ 嗯，提前就让我们的这个皮肤通畅了，内外通畅。 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这档节目啊，给大家呢介绍了啊临床。两个方子，啊，这两个方子，是吧？嗯，特别常用，啊。我们谈到了这是宣发，啊，肺的宣发。我们昨天这档节目给大家说到了这个速降， 嗯， 是吧？这个速降特别，啊，跟大家说了，一定要学会喘气儿。 是的， 是不是？ 嗯， 学会喘气儿。这里边呢，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这个肺呢，作为五脏之一，啊，它还和我们的大肠，啊，相为表里。 嗯，他们是表里的关系，哈。 哎，对。 嗯。 啊，这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肺呢是属于上焦。 嗯。 是吧？作为脏，啊，大肠呢？ 作为腑。 作为腑。 嗯。 啊，说这个从这生理来说，是吧？我们呢不过多的去讲了。还是贴着我们临床的实践。 是的，这就是您讲座的这个特点，就是结合临床的实践给大家讲一些例证，然后告诉大家调理的好方法。 对，若讲理论呢，我们拿上一本书给大家一念，哎，这就解决了。 但是那个很多老百姓是听不懂的。 听不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那肺怎么能 和大肠相为表里， 就是嘛， 在临床上它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对， 这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啊。你说在临床上啊，到有些病，哎呀，大小便下不来， 嗯，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是吧？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大便下不来就一通的打呀， 嗯， 是不是？你看看，番泻叶， 对， 是不是？ 嗯， 好多泻药了， 什么牛黄解毒片， 对， 还有通便灵， 对， 嗯， 一系列的， 对， 啊，见不下来就往下打，是不是这意思？ 是， 啊，不行的再弄点什么，挤点那个，是吧？开塞露， 是的， 实际上呢，这不是传统的方法， 嗯，它不是传统来解决这便秘的方法， 不是， 嗯， 啊，你看一个就是便秘，啊，在中医呢。这个说法特别多，啊，它秘，就是便秘的秘， 嗯， 啊，在临床啊，它要分，有实证的秘，有虚证的 秘，嗯， 所以你看刚头啊，这个你也谈到了有些人用啊三黄片啊牛黄解毒黄连清胃，那个就是治实火的， 对， 可是呢，你在临床上就去看，啊，很多年老体弱的人，啊，属实火的太少了。 是的， 但是他们也去用牛黄啊、解毒啊、黄连清胃啊、三黄片去打去， 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方法 啊。哎呀，这就造成了疾病的什么呀？不但是吧，对疾病没利，而且产生了后期的啊，埋下了很多的不利因素。 嗯， 你说不对呀，是不是？我结不下来，我吃三黄片最后结出来了。 是的，他只考虑当时痛快了，为日后的身体埋下了伏笔。 是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便秘啊，往往人们都认为它是火， 嗯，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吧？那么在传统啊，有分虚，有分实，是吧？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出来啊。你看有些人。结出大便来，导出大便来，你看它干吗？ 不干。 它不干。 嗯。 但是呢，它没有劲儿。 嗯。 它也叫便秘，是不是？ 那种便秘呢？ 啊，叫虚秘。 哦。 啊，就叫虚秘，气力不足。 嗯。 那现在医学说的动力不足，是吧？还有分了什么血虚便秘啊，什么阴虚便秘啊， 嗯， 是吧？我刚才说是啊，气虚便秘。 对。 是吧？哎，等等这些，我说的这个呢。说你说了半天跟我们这个肺与大肠那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我们在说这个肠的时候，我们加了一些内容， 嗯， 啊，说了一下便秘的一些啊相关临床的情况啊，虚秘啊，是不是？实秘啊，另外也说了说啊临床的一些啊误区。 嗯， 我想说什么呢？在临床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啊，这个直接就和我们这个肺与大肠之间的生理密切联系，这就你就明白了。 哦， 啊，说我们在导便的时候大小便不通，哎呀，用了很多药效果不灵，哎，结果我们一宣肺，怎么样，哗啦下的大便 通畅了， 通畅了，这什么叫醍醐揭盖法？ 对， 不明白。你比如说。那壶上接了，你发现什么？哟，这壶子水畅通 了。嗯， 这个壶盖就是肺，是吧？这个壶嘴儿，哎，就说我们的大小便，啊。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就说了，啊，说明什么一个问题？说明啊，就是中医的肺与大肠相表里，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这种理论直接，是吧？来指导着临床的一些疾病和症状。 嗯， 今天我看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 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设立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小时。70多年前，莫斯科红场如何创造了一个冬天的奇迹？这是危机四伏的一小时。一段暗度陈仓的生死较量背后，又隐藏了斯大林和希特勒怎样的暗中决力？ 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找到了这份宝贵的档案。 战火演练下，红场上举行阅兵的一小时，如何成为扭转历史的关键转折？档案为您揭秘红场一小时。 1941年10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位于莫斯科红场西侧克里姆林宫红墙附近的列宁墓被打开了。没过多久，只见苏联政权的缔造者、苏维埃的伟大领袖列宁的遗体被几个人悄悄地搬了出来。只见一行人护送着列宁的遗体，即将踏上离开莫斯科的列车。就在一天之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下达紧急指令，要求将列宁的遗体秘密转移到距离莫斯科1000公里之外的古比雪夫。矗立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一直是苏联国家诞生的崇高纪念，神圣不容侵犯。而斯大林这个时候却下令要转移列宁的遗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要想解开这些疑问，我们还是得先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关键时刻。 19世纪20-30年代，纳粹德国的最高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一方面声称要消灭社会主义苏联，另一方面又力图向西方扩张自己的势力。慑于日渐崛起的纳粹德国，英法两国一味退让，推行绥靖政策，意图将希特勒的侵略危机导向苏联。形势紧张，苏联最高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为了保全苏联的利益和安全，决定与希特勒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1939年8月23日，苏德双方正式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随着德军的闪电战迅速攻占波兰、法国、丹麦、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纳粹军团所到之处都化作人间地狱。 一次又一次侵略的得逞，使希特勒的野心无限膨胀。此时的他又要将侵略目标锁定在哪里？我们先来看一份档案。这是一份由德国情报部门解密的文件，它签署日期是1940年12月18日，开篇第21号训令，巴巴罗萨计划。文件当中，在这儿是这么写的：德国军队必须 以最快的速度攻击并且占领苏联，在巩固占领地区并且继续攻击攻势的前提下，派出尽量多的战士上战场，并且德军还要进行空战，派出尽可能多的飞机来保护陆军，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占领领地。洋洋洒洒，总共这是九页文件，它详细的记录了希特勒作为德国武装部队最高元首亲自拟定的侵略苏联的作战部署，而光看这第一页就足以叫人心惊肉跳。对苏联的侵略阴谋，心狠手辣的希特勒蓄谋已久。没错，随着德军横扫欧洲战场，处心积虑的希特勒终于可以毫无忌惮地撕下友好的伪装，苏联即将面临一场残酷的浩劫。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与苏联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日凌晨，德军开始严格执行巴巴罗萨行动，兵分三路向苏联发起猛烈的进攻。斯大林号召全国进行奋勇抵抗，希特勒派出的装甲集团军在航空兵支援下强势挺进苏联领土，火速歼灭苏军主力。战争机器在苏联境内大胆实施闪电战，使应接不暇的苏联军队遭遇重创。 按照计划，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向列宁格勒推进，南方集团军群向基辅和顿涅茨盆地推进，而中央集团军的重点则直指苏联首都莫斯科。时至1941年9月，在德军成功攻占基辅和斯摩棱斯克以后，希特勒又颁布了第35号训令——台风计划，意在一个月内风卷残云般的攻下莫斯科。10月初，距离莫斯科以西约110公里的莫扎伊斯克防线已经受到了德军的猛烈攻击。战火中，莫斯科的命运将会何去何从？而面对重重危机，此时苏维埃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又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在这里，我们为您找到一份重要的决议，国防委员会关于撤离苏联首都莫斯科的决定，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容。鉴于莫扎伊斯克防线地域的形势不利，国防委员会决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今天就撤退，以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政府也要撤退，斯大林同志视情况明天或晚些时候撤退，一旦敌军出现在莫斯科附近，则成内务人民委员部贝利亚同志和谢尔巴科夫同志把不能撤退的企业、仓库和机关以及地铁的所有电气设备除水管和管道炸。签署人是国防委员会主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日期是1941年10月15日。这份决议解释得再清楚不过了，此时的莫斯科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缘，而这句斯大林同志视情况明天或晚些时候撤退，这句话足以看出这位领导人当时的内心感受，有那么一丝不舍，又有那么一丝不甘心。实际上，我们还十分难得地找到了斯大林当时亲笔拟定的撤离令的草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潦草，这里还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当时的斯大林正陷入两难的境地，选择撤离无疑是被动的，然而政府机关集中的莫斯科一旦要被德军占领，那将导致整个苏联的瘫痪，他再三考虑，反复的斟酌，最终才不得不做出了撤离的决定。然而政府的撤离真的能够拯救莫斯科、拯救苏联吗？ 莫斯科危在旦夕，人心惶惶之际，斯大林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遥望着克里姆林宫窗外的红场，一个念头在斯大林的脑海中闪现： 朱可夫临危受命，他将如何应对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答案正在揭秘。时至十月中旬，首都莫斯科已经危在旦夕。随着德军的步步紧逼，被称为莫斯科恐慌的大混乱开始了。企业停业，逃兵和不法分子抢劫商店，破坏治安。克里姆林宫内的珍宝和历史文物被秘密转移。斯大林甚至下令将列宁的遗体抬出陵墓，送往古比雪夫。 随着国家机关的撤离，莫斯科城内谣言四起，种种迹象似乎都在传递着一个岌岌可危的信号：苏联政府将弃城而去。 实际上，尽管斯大林亲自签署了撤离莫斯科的重要决议，他本人却迟迟没有离开克里姆林宫。面对陷入绝境的莫斯科，他的内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重兵压境，潜离莫斯科，保存实力也许是最好的办法。然而迁离也无疑意味着一种妥协，一种怯懦，甚至是一种逃避。他仿佛看到希特勒在冷笑，难道临阵脱逃就是扭转命运的唯一出路吗？就在撤离令颁布的第三天，10月18日，守卫莫斯科的莫扎伊斯克防线已经彻底崩塌。然而此时的斯大林却改变了撤离的想法。 莫斯科民众无法遏制的恐慌已经令他清醒地意识到，躲避无法拯救莫斯科和苏联，保全政府机构并不意味着保全人民的信心。撤离令颁布的第四天，10月19日，斯大林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当即决定誓死捍卫莫斯科，绝不撤离。眼下德军已经侵占莫斯科市郊，莫斯科犹如一个奄奄一息的人，遥望着克里姆林宫窗外的红场，一个念头在斯大林的脑海里闪现，他要在红场举行一场盛大的阅兵式。 作为苏联的首都，莫斯科不仅是中央政权的所在地，它更是苏联灵魂的象征。而市中心的红场已经成为对苏联荣辱兴衰的见证。在苏联人民心中，莫斯科的红场寄托着国家的精神信仰。越是在岌岌可危的时刻，越需要在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才能鼓舞苏军士气，重新点燃莫斯科市民的希望。 按照斯大林的设想，他不仅要举行阅兵仪式，更要将阅兵的整个过程通过广播传向全世界。他正是要亲口告诉希特勒，无论发生什么，苏联都将奋战到底，莫斯科绝不妥协。而事实上，红场阅兵向来都是苏联开展国际较量的舞台。 1941年年初，有关德国将要入侵苏联的情报已经频频传至莫斯科，两国之间只是维持着表面的平和。斯大林处乱不惊，在1941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邀请希特勒的特使前来莫斯科红场参加盛大的阅兵式，意图通过阅兵式向德国表达对战争无所畏惧的信心，同时更是用盛情邀请的友好态度安抚希特勒暗中备战。而希特勒派特使前来，表面上是迎合斯大林的一番好意，实际上也是为了探究苏联的军事实力。希特勒的特使们发觉，苏联在阅兵式上展示的飞机、坦克远不是德国的对手。这场阅兵式不仅没有威慑到德国，反而增加了希特勒入侵苏联的信心。 1941年5月1日的红场阅兵，正是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与希特勒的暗中决裂。此时， 11月7日红场阅兵的计划，又将是一场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对决。但筹备此次阅兵式事关重大，在当时的苏维埃最高统帅部，又有谁可以担此重任呢？1941年10月28日，莫斯科大雪。这天，苏联红军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被秘密地召进了斯大林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在那里，心情像这天一样阴冷的斯大林做出了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决定。十天后，也就是11月7日，我们能否在红场举行阅兵仪式？这话一出口，朱可夫心里吃了一惊。以他对斯大林的了解，虽然斯大林嘴上是这么问的，但其实他的心里早已经是下定了决心。望着手拿烟斗一口接一口猛吸的斯大林，朱可夫面色凝重，他沉思良久，回答道，这个时候举行阅兵式的确有些冒险，但是如果我们准备充分的话，一切计划都是可行的。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941年出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最高统帅部成员、列宁格勒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司令员。自抗击德国侵略伊始，朱可夫便率领部队顽强抵抗，战功卓越。 尽管朱可夫答应了斯大林委派的任务，但以当时的情况，要想在德军包围下的莫斯科举行阅兵式绝非易事，其难度并不亚于一场战役。他盘算着从10月28日到阅兵当天的11月7日，在进入倒计时的10天里，如何才能确保红场阅兵不遭到敌人的破坏，得以顺利筹备。 从9月起，希特勒将矛头对准莫斯科，驻守在莫斯科周边的苏军就开始了艰苦的防御战。10月初，成功将敌军遏制在斯大林格勒的朱可夫被斯大林紧急召回，转而投入守卫莫斯科的战役中。因此，朱可夫迅速组建第二梯队和方面军预备队，并设法抽调步兵师、坦克旅以及炮兵团，重建四个集团军。新增的防御力量使德军的攻势有所暂缓，并且苏军在德军通向莫斯科市的公路上广泛设置地雷和路障，在德军的必经之路上部署了共计150个雷区。此外，进入10月的秋雨季节，泥泞的路况使德军的坦克部队及其他作战车辆大量搁浅，行进道路被严重阻断。到了10月底，整体形势迫使德军的进攻止步不前。 朱可夫由此推测，10月28日到11月7日的时间段内，希特勒的大军无法挺进莫斯科市区。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差内，莫斯科会暂时免于威胁。那么有了这样的战略预测，是不是就意味着红场阅兵的筹划进入了十天的安全期限？ 在一次会议上，斯大林与朱可夫一直讨论到深夜，他们俩心里都清楚，着力刺探莫斯科情报的德军随时可以闻风而动，因此更重要的还是采取战术上的防御。十天内虽然时间紧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只要在短短十天内不走漏半点风声，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到出其不意，令德军措手不及。会议后，斯大林与朱可夫司令员达成一致，即对外严守秘密，封锁举行红场阅兵的消息，尽最大限度防止阅兵情报的外泄。 当时知道红场阅兵计划的只有少数几个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而主要策划阅兵式的除了斯大林本人，只有朱可夫和即将担任阅兵式总指挥的军区总司令阿尔杰米耶夫两个人。但守口如瓶的保密工作就足以瞒过德军了吗？ 情况并不乐观，虽然十月底德军的强势进攻有所消减，但这时德军机械化部队距离莫斯科只有大约30公里，相传在德军指挥部有望远镜甚至就可以看到红场上矗立的克里姆林宫的五角星，这么短的距离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很容易引起德军的注意。 集结参加红场阅兵的部队、坦克和大炮，这么大的动静，四周的德军能看不出来吗？筹备红场阅兵根本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斯大林和朱可夫准备的战术不仅仅是封锁情报，而是利用红场阅兵的准备工作传递假情报。对于所有准备参加红场阅兵的队伍，朱可夫和总指挥阿尔杰米耶夫只是逐级向各部队指挥官传达11月7日将要从红场开赴前线，对外宣称调配部队只为备战莫斯科。众多市民涌上街头，难道秘密筹备的红场阅兵走漏了风声？ 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找到了这份宝贵的档案。 狼穴之内，希特勒傲跳如雷，此次红场阅兵能否顺利进行，档案正在揭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叫佛赞，它是佛教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拜佛礼佛的过程中，人们唱诵赞美佛祖的音韵，能够让整个场面更加的庄重圆满。京都北韵禅乐流传于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佛教佛事当中，是带有京腔京韵特色的佛教音乐，曲调丰富，音域高亢，至今已经走过了500多个春秋，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韵禅乐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朱锡全今年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除了耳朵稍微有点背之外，他声音洪亮，头脑清楚，腿脚灵便。每周一和周三，他都会为北韵禅乐社的成员们进行禅乐的教授和指导。 18页净水赞，赞文：杨枝净水，遍洒3000，性空八德利人天，福寿广增年。大型佛事活动中都要唱这个赞子，清净环境，为了迎接佛。 朱锡全1926年生于北京，9岁的时候就进寺庙剃度出家，跟着师兄们学习经赞和佛事，很快就学会了不少北韵禅乐的曲目。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朱锡全解放后参加了工作，一直到几十年后佛教事业复兴，才重新皈依佛门。1989年，朱锡全与失散多年的师兄重逢，